報道提到，約翰遜將會強調北約是軍事歷史最持久以及成功的聯盟，並且一直化解盟友所面對的危機，強調所有成員都必須保持團結。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一已經抵達英國，將會在星期二傍晚出席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酒會。北約內外面臨多項挑戰，和美國的關係因為特朗普持續批評歐洲成員貢獻不足而變差。法國和土耳其近日因為敘利亞問題爭拗，法國總統馬克龍批评特朗普在美军撤兵之前并没有和北约成员国沟通。他在上个月表示，北约成员在一系列的重要议题上已经不再合作，形容北约已经是老干死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强台风北面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下午四点，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南偏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随后移入南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1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71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跌2蚊；阿里巴巴192.6，跌2.9。建设银行6.2是跌3仙，盈富基金26.55跌1毫，中国平安90蚊升4.5，美团点评103.6跌1.1，小米集团9.01是升了8仙，中国银行3.11跌了2仙，友邦保险79蚊升1毫，汇丰控股57.9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168，瑞士法郎7.912。澳元5.372，加元5.895，新西兰元5.113，欧元8.68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9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9美元，卖出1,463.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你常乐街的封路安排。由于有突发事故，何文田常乐街跟住何文田配水库来回线是仍然封闭的。揸车朋友最好就避免驶去那里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龙尾定富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介乎富豪东方酒店至到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系车多；太子道西出去旺角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咁后些少啦，介乎亚街老街至到弥敦道嘅呢一段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

發表言論的一些記錄呢。咁另外呢，係如果大家有睇過立法會嘅直播的話呢，都會諗啊，其實點解區議會又冇呢個官方嘅直播嘅呢？咁而家呢就只有一啲嘅錄音嘅一啲片段呢可以喺網上面度揾到。咁另外呢一啲嘅投票嘅形式呢以至到審議嘅制度呢，都有啲嘅民主派議員呢係後任嘅議員呢係作出救病㗎。咁究竟當中牽涉到咩問題呢？咁而當中又會有啲咩嘅問題好值得大家討論嘅呢？大家如果關心呢個區議會嘅一啲狀況的話呢，係對於區議會有啲咩嘅期望，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轉頭呢就會請嚟兩位嘅後任嘅區議員呢一齊同我哋一齊討論。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2月3日，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在北京出席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20週年的座談會，他提到香港要領會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要堅決維護中央的權威，不得損害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更不得以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對抗中央的管制权，在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宪制，也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治。 朝早九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外交部宣布制裁美方，包括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等，话做法属于外交事务。 对于一些非政府机构的制裁，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资料，也都不是得悉那个制裁的内容，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件外交的事务，所以我们都是在香港依法按住外交事务中央的要求作出这个配合和跟进的。 他又说本港经济情况严峻，政府将会在短期内推出第四轮纾困措施。 即使我们预计今年或者未来一两年呢，香港的公共财政都会有亏损，出现赤字，但这个正正是我们用好过去这么多年积聚的财富，我们的盈余来到为市民解困。 十点半，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石辉公布2018年周年报告，有27宗涉及违规或异常事故的个案。 Most of these cases were consequences of inadvertence or carelessness of the officers concerned。 石辉指，有关个案大多是因为执法人员疏忽或大意所致。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就係咧區議會啊，咁就係咧區議會選舉之後咧，有啲嘅民主派嘅政團咧，亦都係提出咗希望咧可以改革區議會嘅制度。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直播室咧請嚟兩位嘉賓，其實亦都係現任嘅區議員啦。今次喺選舉裏面咧連任成功嘅，分別咧就係嚟自公民黨嘅油尖旺區議員余德寶。 大家好，我係余德寶。 另外咧就係嚟自公屋聯會同埋新界社團聯會嘅荃灣區議員文宇明。 大家好， 你好，你好，咁我见到咧，阿余德宝，你哋公民党咧就寻日就系有一批嘅当选嘅区议员咧，咁就系开咗记者会啦，咁就提出咗一啲改革区议会嘅一啲议程，不如你都简介一下，其实你喺边几方面希望区议会嘅制度系可以改革到？ 其实我哋公民党希望来届嘅区议会咧系变得更加透明，變得更加民主。比起過去建制派一直壟斷緊嘅區議會裏邊咧，我哋希望係有一種換然革新嘅一個形象，係俾到香港市民。包括咧，我哋希望係能夠取消咧係區議會嗰個嘅授權票。呢、這個我哋覺得係一個唔民主嘅一個做法啦，亦都希望可以增加多啲透明透明度俾公眾嘅，包括就係我哋可以希望有個網上嘅直播啦，可以俾市民可以即時咧係知道緊緊而家開緊啲咩會，亦都希望咧係能夠改革翻而家區議會會議嘅記錄。因為有唔同嘅區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有一啲係不記名嘅會議記錄，有啲係記名嘅會議記錄，我哋希望能夠係做翻一個統一。再加上我哋希望咧係可以改革翻增選委員嘅制度啦，因為而家每一區 甄選委員的制度亦都不同，沒有一個劃一的標準。我們希望能夠進行一個改革，令到香港市民見到我們接下來的區議會由民主派去主導底下呢，是能夠變得更加透明和民主。 嗯，文宇明，不如問一下你初步的一些意見，聽完他們希望改革區議會的一些方向，你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革新或者改革是一件好事來的，關鍵呢就是他怎樣去做和他細節是什麼。比如話頭先阿余生講嗰個嘅會議記錄嗰個要比較完整啲記名，咁我個人都覺得係同意。咁呢個係更準確咁反映翻每一個與會者嘅發言內容啦。咁公眾監管係更加細緻一啲。咁當然嗰、那個我哋調翻轉頭講，秘書處佢去潤飾咗我哋嘅記錄咧，好可能係善意嘅，但係如果從一個完整嘅反應，我覺得係 OK 嘅。不過我會覺得嗰、那個其中有幾點嘅，比如話嗰個嘅授權票，我又唔係好同意嘅。即係點解咧？授權票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大家嘅公職人物都知啦。有陣時候我哋真係去唔到嗰個會，咁我會授權我哋嘅梗係好友啦，咁幫我哋投票。咁基本上面嗰個意向一致嘅時間，咁呢個係傳統上都係咁做。咁亦你都好難話佢係同民意有相違。咁啊，當然佢嗰、那個，所以個授權票點解唔能夠保留咧？咁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再細心啲去研究啊。咁至於嗰個嘅爭選委員嗰個咧，我覺得係點講咧？基本上面我哋其實個個黨派都係揾翻自己相熟嘅人做爭選委員嘅啦。咁其實呢個都係擴大嗰個區議會嘅諮詢範圍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方面啊嘛。 嗯，头先都提咗几个嘅议题啦，不如我哋而家都逐一讨论啦。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听众啦，如果即系对于头先嘅两位嘅发言都有意见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不如我哋都逐个议题去到讨论先啦。关于议会嘅透明度，头先我都有讲啦，即系大家可能睇呢个立法会嘅会议有电视直播嘅，港台电视32咧会直播立法会嘅会议嘅。咁但系咧，如果想话去睇即区议会嘅会议嘅时候，啊，好似咧就冇一个官方嘅声音又好，视像又好，都冇直播嘅，吓，咁只有咧就系呢个事后咧有一个录音嘅记录系摆翻上网，同埋呢一啲嘅会议记录嘅文件啦，咁样。想问一下，即系我见咧，即系应该而家18区嘅区议会都系冇直播嘅，咁而咧就系能唔能够一啲旁听人士去到拍摄咧？唔同嘅区议会咧都有唔同嘅做法，甚至有啲区议会咧系明文禁止咧就系旁听人士去拍摄嘅。两位有咩意见咧？余德宝， 我谂其实區議員是由民選產生啦，我哋有責任係要向公眾去問責同埋負責，而區議員喺議會裏面嘅表現咧，係直接係會令到市民會覺得究竟佢做緊啲乜嘢，有冇完全反映到民意？當然而家最大嘅問題，我哋見到就唔同嘅議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有啲就可以俾市民進行直播，有啲係直情禁止唔俾人去直播，甚至有一啲咧。亦都係甚至係覺得直播係唔容許嘅。如果呢種處理方法喺各區議會裏面咁去運作嘅話咧，其實市民係做唔到一個監察嘅角色嘅。所以我哋建議就係其實應該有個劃一，就係容許翻由秘書處進行一個直播，然後做一個官方嘅渠道，係俾到公眾去做一個監察同埋問責咯。 嗯，文宇明 咧，其實我覺得直播呢個咧，比如話我哋荃灣區議會咁講好啦，咁其實我哋佢拍攝或者係直播，咁其實佢就要對準佢自己嗰位嘅同事，就唔好影隔離。咁呢個我哋有個規矩，咁都可以講係及時反映咗佢自己嘅向佢嘅朋友向社會嘅交代。我哋全班有呢個比較鬆動啲嘅做法。 哦，但係你點能夠證明嗰位即係旁聽嘅人士佢係所屬於邊個嘅政治聯繫？佢拍邊個即係能唔能夠係符合 其實基本上面佢拍攝嘅時候，佢嘅角度咧都係對準佢嗰個手對象嘅啫。咁呢個係從我哋經驗上面睇得到嘅。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嗰個直播其實要考慮幾一點咧，那個現場個會議嘅環境可能同立法會有唔同，咁我可能會唔會涉錄到其他嘅公眾之類，那個喺個私人條例上邊要謹慎一啲嘅啫。但係我原則上覺得直播咧，正如阿余生講嗰個咧，我同意咧，讓市民能夠睇到我哋嘅工作 表現，或者係內容。 余德寶啊，關注到嗰、那個即私隱或者拍攝嘅質素問題、 我諗我啱啱如果我哋提倡嘅，我哋希望梗係官方去做啦，而唔係話即係普羅百姓去做一個，因為未必我哋因為我哋區議員未必係淨係參與一個會議噶嘛，我哋有大會，我哋有委員會，我哋有小組會議。咁當然你話市民嘅參與，我哋當然樂見啦。但係如果你將呢個責任擺落去市民度，亦都好似有啲唔公平。所以我建議應該由官方去做。 但係呢個可能會涉及即係額外嘅公帑噶咯。呢、這個財政嘅來源，你哋有冇同即係譬如民政專員去到討論過咧？ 我諗嗱，其實直播嗰個本身嘅成本或者所運用嘅資源就並唔太多。因為我哋本身喺我哋每一個委員會裏面啦，或者係大會裏面，其實我哋本身已經有翻譯嘅服務嘅，而呢個服務亦都係由民政事務處嗰邊嘅撥款嚟嘅。而為咗增加到我哋對即係公眾對我哋嘅監察嘅話，我覺得呢筆費用我哋都應該要花咗佢，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費用，我哋係負擔唔起咯。 咁其實如果要話即係推動呢個官方直播，其實那個程序是乜嘢咧？使唔使話即係要喺區議會裏面可以處理到，定係點樣咧？ 我諗如果假設得到大部分嘅議員嘅共識咧，區議會裏邊其實某程度上只需要民政事務處嘅配合啦，其實可以增加一啲撥款俾民政事務處，其實已經可以處理到呢個官方直播，而大家亦都可以即時去監察。 OK， 頭先都講到會議記錄嘅問題嘅，咁余德寶，你又覺得而家區議會嘅會議記錄有啲咩問題咧？ 我諗啱啱都講到，成日18區每一個會議記錄嘅處理方法係唔同嘅，即係等於我油尖旺區議會咧就係實名制啦，亦都係即係我哋叫做大概嘅記錄嘅啫。某程度上可能係會同本身我哋講嘢嘅內容有啲出入嘅，呢第一啦。第二有啲區議會直情係冇指名道姓係邊一個議員去表達呢個意見嘅。咁對於可能你話選民去做翻個監察嘅話，或者講翻佢相關嘅一啲公職嘅話，其實我哋好難以係去追究翻啦，或者係去問責翻嘅。若果我覺得我哋秘書處能夠好簡單地清楚去記錄翻我哋議員講咗啲乜嘢，佢要為佢哋嘅言行咧係要做一翻個負責，同埋能夠提高翻嗰個透明度啦。 我頭先聽文裕明講你話即係有啲秘書處嘅人員去到即係潤飾啊，或者係以現時嘅資源已經可以做到，係咪咧？ 嗱，我覺得其實會議記錄當然有好多種嘅方式，其實一字不漏咁記錄出嚟，呢個係一個方式。咁其實記個重點發言嗰個內容，亦都係一個方式嚟嘅。咁當然，如果大多數認為係一字不漏咁錄出嚟係好嘅，我諗相信我哋呢個技術上面咧，我哋嘅秘書處嘅同事應該可以承擔呢個嘅。不過會唔會好冗長？好，即係好甩咳文字上面噶，呢個情況可能會出現咯。咁但係總體上，如果能夠準確反映每一位議員嘅發言或者質詢委員嘅發言，我諗呢個都係一個俾公眾可以去睇得清楚啲，呢個係一個佢嘅好處。 余德寶同唔同意咧？ 我谂嗱，如果假设秘书处佢嗰唔会增加佢太多嘅工作负担嘅话咧，我觉得秘书处某程度上系乐意去做呢样嘢嘅。而我啱啱讲紧嘅系，我哋希望系能够统一化啫嘛。十八区里边有同一个标准里边，大家都系有嗰个议员嘅名字，佢讲咗啲乜嘢，佢应该要为佢发言咧系可以寻根到底嘅，而唔系我哋根本唔知边个议员发言咗嗰样嘢，而揾唔翻个源头嘅话咧，呢个先系而家市民最关注嘅地方。 同样地啦，秘书处嗰个人手资源系咪足够咧？系咪可以？系咪一啲区议会嘅审议可以增加到相关嘅资源咧？ 其实我哋区议会本身有啲拨款小组嘅，或者我哋有啲拨款嘅委员会嘅，某程度上我哋系可以增加到，即系因应住每一届嘅区议会或者秘书处佢人手嘅增加啦，或者减少啦，或者佢所管辖嘅一啲范围里边系可以进行调整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个即系喺行政上啦，或者财政上其实系可行嘅咯。 好啦，余德寶头先亦都讲到咧一啲区议会嘅一啲议政啊、投票嘅一啲，或者系甚至系增选委员嘅啲争议。不如我先讲一讲呢个授权票嘅问题先。不如或者同听众讲下。授權票是一個怎樣的制度，你又覺得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想授權票本身就是講緊，如果有個某個議員不在席，或者他未能夠出席到會議，他就可以將他的投票意欲呢是交給另一個議員去代為去進行一個投票。但其實我相信其實我們選民啦，或者他街坊啦，是希望議員本身是出席會議啦，這個是他基本責任來的，而不是他去了做其他會議裡嗰度啦，本身我哋选一个议员就希望佢能够去出席会议，呢个系基本嘅一个要求嚟嘅。而投票亦都系应该系一个基本要求嚟，而唔应该系 借卡他人的手去做一些政治判断。 嗯， 我想要实事求是讲的，咁其实即系当然议员梗系要出席会议啦。如果你出席会议不够，都可能有啲嘅后果。咁但是往往有阵时咧，身不由己，譬如话公职也好，身体健康情况也好，佢都要请假。咁当然佢要表决佢嘅，即系要佢发表佢嘅意见嘅时候，佢授权佢嘅相信嘅人去做一个投票。咁我谂呢个系现实上系需要嘅。現實上是需要，而且傳統上面我覺得也是行之有效，即是無論你哪個黨派都出現了這個問題的授權，都是給回你自己信任的人，達成了你自己的目標，也都完成了你的責任，這個是情義所在，我覺得應該接受。 嗯，余德宝， 我谂再现实少少啦，我哋睇翻过去深水埗区议会咧，正正就因为有一啲同事咧，建制派嘅同事系冇出席会议，然后佢授权咗俾佢建制派同事，令到某啲议案咧系能够通过。咁呢啲就更加政治现实啦，即系点解明明喺在席上可能系通过唔到，但因为有授权票嘅问题咧，而导致嗰样议案咧能够得以通过咧，咁呢个先系更加实际嘅问题啊嘛。 嗯，不如我哋咁啦，我哋先听一节嘅五点半新闻先啦，翻嚟之后继续咧就同两位嘅区议员啦，就系余德宝同埋文裕明咧一齐倾下咧关于有啲政团咧就系提出呢个区议会制度改革嘅问题啊。我哋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何文田常乐街发生开枪案，消息话一个便衣探员在现场开了一枪，截停7人。初步相信和较早的时候在西九龙区发生的劫案有关。案发之后，警方在常乐街拉起封锁线，多名警员在场调查以及搜证。现场所见，一架客货车和一架的士相撞，的士车头盖被撞开，轻微损毁，客货车车牌就被遮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继今年8至10月的3轮纾困措施之后，会在短期内推出第4轮纾困措施。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經濟數據顯示香港經濟進入嚴峻局面，昨日公布的10月零售銷售總額比去年同期下跌 24.3%， 是歷史以來最嚴峻，亦都預期失業率會由現時低企的 3.1% 再上升。林鄭月娥說，早前3輪措施動用200億港元，即使預計今年或者未來1-2年公共財政會有虧損以及赤字，但是推出紓困措施正正是用好過去累積的財富盈餘。她說已經要求各個司局長除了止暴制亂和全力支持警隊，亦都要求為局內有困難的界別提供協助。在北京，中聯辦主任王志文在紀念澳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之後強調，自己和中聯辦班子和同事一定會繼續忠實履行中央賦予他們在香港的職能，一定不辜負香港同胞對中聯辦一直以來的關心、支持和期望，不會辜負祖國14億人民對中央派駐香港機構的殷切希望，以及不辜負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以來對香港的牽掛、重視、關心和關懷。王志文接受大公文匯訪問的時候表示，中聯辦將會按照習近平指示要求，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警察嚴正執法，以及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今次是王志文在区议会选举之后首次公开露面。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由于北京对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不满，正是考虑撤换王志文。空运牌照局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香港航空就牌照局在昨日附加两项新条件的任何回复。香港航空面对财困，股东之一海航控股董事会同意向由8间银行组成的银团申请贷款40亿元人民币，用于属下航空公司的燃油和工资等经营支出。 牌照局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在作出进一步决定之前，牌照局会继续根据空运航空服务牌照规例密切评估香港航空的财政状况。如果香港航空未能够根据要求改善财政状况，牌照局会在星期六或者之前公布下一步的决定。而就下一步行动，牌照局暂时没有补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管道口就车多嘅。咁但系咧，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龙比较长，龙尾就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都开始有车龙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慢流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啦，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系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个：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就系青衣九号码头啦；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就請嚟咧兩位嘅區議員啦，咁佢哋係現任區議員啦，亦都喺今次選舉裏面連任噶啦，咁就會講一講咧，就係、是、有啲嘅團體咧都係提出就係改革區議會嘅啲制度噶，咁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直播室裏面有兩位嘉賓咧，就係、是、嚟自公民黨嘅油尖旺嘅區議員余德寶啦，咁同埋嚟自公屋聯會、新界社團聯會嘅荃灣區議員文裕明啊。頭先咧就講緊呢個嘅授權票嘅一個制度，咁其实睇翻咧咩叫授权票咧，咁就系话即系某一啲嘅议员咧，就算咧佢嗰日会议咧系要缺席啊，或者系即系中途离席都好啦，咁佢可以将佢嘅投票权咧就授权俾另一个嘅议员咧就代佢去到投票。咁但系咧睇翻即系每个区咧，其实嗰个做法咧系亦都唔同啦，亦都系有啲嘅区议会咧系其实系唔准，即系冇或者唔设有呢个嘅授权票制度嘅。余德宝，不如你讲下你即系掌握过一个18区嘅情况先。 我谂咁讲啦，我哋油尖旺区系有授权票嘅。咁当然有啲区就冇啦，深水埗啱啱就係即係取消咗嘅。咁取消嘅原因呢 就好簡單嘅啫。如果我哋睇翻過去嘅記錄裏面咧，係深水埗區議會大會咁計啦，有42項嘅議案咧，就係有議員唔出席，然後就以授權票去投票。咁其中有16次咧，更因為授權票嘅改授，因為授權票咧就改變咗個投票結果嘅。咁其中咧就有一位議員阿李子敬咧，就用咗20次嘅授權票。即係如果你同一個居民或者一個選民嚟講，佢用咗20次嘅授權票，即係至少有20次都開唔到會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稱職嘅議員？呢、這個能唔能夠向公眾問到責咧？ 嗯，文宇明咧點睇 啊？其實我覺得就唔能夠。個別人士的出席率或者佢嘅授權率高咧，就係否定呢一個措施的重要性嘅。譬如話，無論你邊堆人都好啦，都有機會咧係會病，會有其他嘅事，都需要係一個表達自己嘅意思嘅時間咧，係授權自己信得過嘅人去做一個投票行為。咁亦都係一個對嗰個議決嘅一個負責任嘅。咁你當然，作為我自己的出席率都幾高嘅，咁我都應該冇授權俾人，但唔應該係從呢個個別人嘅情況去睇，係從翻呢個措施本身佢個合理性同傳統性去睇。佢係當然，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佢確保咗某一個議程能夠去達到啊，當然佢同類嘅意見嘅統一，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係合理嘅噃。當然。呢、这個亦都係唔係話邊啲人有授權，邊啲人冇授權，係整體區議員都有可以運用呢個權力噶嘛？呢、这個我覺得係應該係可以保留喎，唔係話即係輕易都刪咗佢咯，即係唔能夠用個別事件嚟否定，因為你18區都係一個區啫，其他區又點都係一個人啫。咁啊，都呢個例子係比較狹隘啲，我唔覺得呢個係就因為咁就係能夠。取消個授權票， 嗯、但係即係有可能都坊間都有啲質疑咧，就係、是、究竟第一即係授權俾人投票嗰位議員啦、 嗯， 其實佢知唔知道佢結果即係授權俾人，人哋點樣投法咧？佢係咪能夠確保咧？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會議期間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審議啊，或者其他嘅嘉賓即係作出一啲嘅資訊啦。咁亦都係會唔會話喺呢個審議嘅過程之中，有另外啲新資訊讓佢有新嘅睇法咧？將個票授權俾人係咪一個合理嘅做法咧？ 我會覺得咁樣講，即係話其實當然係人以群分。我諗佢大致上大家個原則方向都會一致嘅情況底下，只會授權嗰位當然我信任嘅人係會咁樣啦。即係會話講，其實佢保證咗一個方向性上邊，佢唔會去係一致嘅。啊，內容上邊當然有新嘅資訊啦，各方面我諗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但係所謂授權者本身，佢都應該考慮到呢個情況底下去做出一個嗰個授權。咁佢保證咗佢原來嘅大方向冇變，我諗呢個係足夠咯。 嗯，好啦，咁不如又講一講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是、所謂增選委員嘅制度啊。咩嘅增選委員呢？因為其實而家喺區議會核下咧，都有各自有唔同嘅委員會咧，去到處理或者係即係一啲討論唔同嘅問題嘅，包括咧係一啲嘅可能係社區設施嘅一啲委員會啦，一啲食物環境衛生嘅一啲委員會啦，一啲地區建設嘅委員會啦，或者係交通運輸啊。一啲嘅規劃啊等等嘅啲委員會咧，就喺區議會底下面嘅。咁呢啲嘅委員會嘅成員咧，除咗係區議員之外咧，其實而家咧係好多嘅區議會都有一個制度咧，就係讓一啲嘅區議員去選出或者委任一啲嘅增選委員。呢啲增選委員咧唔一定係區議員嚟噶，咁可能係各個界別嘅專業人士啦，或者係一啲嘅地區人士咧，去加入呢啲嘅委員會，去都係進行一齊討論。咁受到爭議嘅地方咧，就係呢啲嘅增選委員咧，亦都係有呢個嘅投票權啦、發言權嘅。咁啊，余德寶啦，不如你都講下，即係其實呢個嘅增選委員嘅制度，你覺得有咩意見啊？ 咁如果以油尖旺嚟計咧，即係我覺得增選委員呢個制度咧，係一個政治分贓嚟嘅。點解我咁講呢？我嘅上一屆嘅對手啦，我今屆嘅對手呢，佢都喺嗰啲委員會裏面出現啦。而你見到我哋去委任，我哋有啲同事去委任一啲增選委員嘅準則呢，就並唔係佢係以專業啦，唔係以佢有相關嘅委員會的經驗啦去決定嘅，而係講緊即係佢哋可能係同某啲建制派嘅團體係有密切嘅一啲關係啦，去先去委任嘅。而你可以見到佢哋喺會議上嘅發言嘅次數咧，同埋佢哋出席率咧幾多偏低嘅。咁所以某程度上，若果我哋繼續以呢種即係 政治分赃嘅形式去进行呢个增选委员嘅话咧，呢个系一个唔理想嘅做法嚟嘅，所以我哋建议系进行一啲改革嘅。 嗯，阿文宇明， 首先我唔系好同意所谓政治分赃呢个词或者个概念。咁其实我哋区议会一个咨询机构，咁嘅扩大嘅咨询范围，我谂系 O K 嘅，亦都系行之有效。咁啊，唔同嘅团队嘅人物色翻自己相熟嘅人放落去做增选委员系事实嚟嘅。咁系咪话？当然余生嗰、那个佢嗰个区嘅情况就系有啲委员发言比较少，出席比较少，可能一个区。咁如果我哋扩大到睇18区，系咪咁样咧？咁仲有一个喺唔同嘅氛围底下咧，唔同嘅板块或者系党派都好啦，反派都好啦，可能佢有唔同嘅意见噶噃。系咪咁？作為一個培育一個社區嘅人員嘅一個場所，將佢一啲志同道合嘅人放落去個委員、個周選委員上面，咁嗰個都係一個鍛鍊社區人才嘅一個重要方法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均等嘅，即係點講咧？其實唔同嘅辦法都有權去做呢一樣嘢。咁至於你係咪專業，係咪係對口咁嗰個咧？其實我喺荃灣區議會裏面睇到一啲委員會，其實有啲嘅質詢委員，佢都對某啲方面佢都係比較係熟悉，有佢嘅意見。咁所以呢個好難講，就係因為一個區嘅情況嚟否定咗呢個制度啦。當然其實關鍵嘅，我認為作為一個諮詢機構，擴大佢諮詢嘅範圍係重要嘅。另外一個咧，唔同嘅黨派、唔同嘅板塊吸納自己嘅友好，去作為一個鍛鍊社區人才，呢個係好事，唔係壞事嚟嘅。 余德寶， 咁我自己就未必咁同意，即係覺得增選委員嘅目的係攞嚟鍛鍊政治人才啦，嚇。即係呢個我諗可能同我嘅理解有啲唔同啦。即係我理解增選委員係希望可以吸納到就非議員嘅聲音啊嘛，即係如果你透有啲人可能未必可以透過選舉可以進入議會裏邊，但係佢有相關嘅經驗，有相關嘅專業，當你可能交通事務委員會，佢可能有一個交通嘅學位或者係相關嘅經驗，做過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嘅，咁佢咪可以透過增選委員呢個途徑去表達意見，令到我哋議員能夠吸收到唔同界別嘅意見，去做一個比較專業啲嘅判斷咯。咁呢個係我啱啱所講，希望以專業為財，而非即係用人為親啦，而非政治分贓嘅目的啊嘛，更加唔應該成為一個政治訓練嘅場地。政治訓練嘅場地唔該落翻地區，而唔係透過議會呢個平台，用呢個公帑嘅時間咧，係去進行呢個政治訓練咯，而應該係吸納現能有專業人才嘅人去表達意見咯。 其實我認為一個咧，所謂增選委員嗰個都係有人推薦嘅，除非你徹底上將呢個制度改變，即推翻曬佢，咁唔同嘅擺塊，唔同嘅政黨，其實喺呢方面都係將自己一啲認為有用嘅人放入嚟，唔會將一啲認為冇用嘅人放入嚟噶嘛，因為佢都要顧全翻佢自己嗰個嘅顏面又好，面子又好，咁所以我會覺得唔好上綱到係當係分贓政治之餘處理，唔好無限上綱，而應該係實際上睇我哋嘅增選委員喺議會上面通過議會嘅會議接觸嘅資訊，其實對佢哋本身係會有好處。同樣佢亦都可以從為佢係唔同嘅範圍嘅人，佢對某個專題佢亦都提到唔同嘅意見。譬如一個的士司機，可能佢對交通都好好嘅噃，點解唔可以委任入嚟呢？所以我唔同意一個講法，就係話一個嘅係分贓呢、這個我唔同意。 但點樣確保呢啲增選委員嘅質素呢？即係如果係即係有一個嘅區議員提名就可以成為增選委員嘅時候，咁的確係可能會佢只係會揾一啲佢自己相熟嘅即係友好去做嘅啫噃。 其實呢、這個主持人得好嘅呢個意見，就係點樣確保增選委員嘅質素？咁就算如果我哋唔係議員去提名，咁要用咩方法去提名佢，確保到佢質素？係咪有評核制度，又或者係由官方委任咧？咪、咁你咪就更加保守。 余德寶咧覺得咧，即係咪真係？是怎樣改革法呢？還是真的完全去想想是否要取消 它呢？我們並不一刀切去說要取消的，我們希望改革，改革方法有很多種，而我自己有個建議，就是若果可能即係每一個區議會都有交通事務委員會嘅啦，即係會唔會可以開放俾公眾？即係如果假設我有五個增選委員位置，就係可以俾有興趣去角逐呢五個位置嘅，你可以 去進行一個自薦啦，我哋委員會進行一個面試，然後我哋就就住佢嘅才能啦，有冇相關嘅專業知識咧，係進行一個評核，去從而去吸納佢成為一個甄選委員咯，而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啊某個政治立場就政治立場去決定嗰個係咪成為一個甄選委員咯。即係我講個簡單啲嘅例子，即係可能我哋油尖旺區會亦都有啲少數族裔委員會啦，咁我哋一定係要招攬一啲少數族裔嘅一啲長老喺度，去喺個會議裏表達意見，咁我哋嘅意見先能夠充分，所以我哋都唔會同意係完全去取消甄選委員。 嗯，咁至於投票權咧，你覺得甄選委員應唔應該有投票權？ 我自己就覺得投票權呢個係值得商榷嘅，因為某程度上佢哋我哋希望佢哋能夠去表達佢哋嘅意見，從而令到我哋議員有充分嘅掌握或者係了解究竟嗰個議案裏邊係應該係支持啊、反對啊定係棄權，所以我嘅諗法，甄選委員做一個諮詢或者做一個輔助的角色比較重要，而不是應該有一個決定性的作用。 嗯，公開招攬啊，文宇。 其實我就會覺得表面是合理，但實際上操作起上嚟咧都是困難的。咁你評審的標準是什麼呢？仲有一個咧，特別是嗰個投票權嗰、那個，既然佢是我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點解要剝削佢的投票權呢？呢、這個係重要，咁我哋唔能夠假定佢完全乜都唔識噶嘛。仲有一個其實唔同嘅板塊，我覺得喺利用咗呢個增選委員嘅呢個途徑裏邊咧，去做，即係達到佢更大嘅諮詢，同埋喺佢個壯大佢自己力量上邊嗰個係無可厚非嘅。從宏觀上講，對整個社區係會有好處。 Okay. 譬如話，而家你為主嘅當然係。我哋民主派嘅同事咧，咁其實可能其他板塊都覺得應該要保留嘅。 OK， 好，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聽到我哋兩位嘉賓咧，就分別係公民黨嘅區議員余德寶啦，同埋公屋聯會嘅區議員文裕明嘅意見之後，大家又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不如都請兩位嘉賓咧一齊戴起耳筒啦，咁就我哋聽聽咧，我哋嘅聽眾咧，究竟對於呢個區議會制度有啲咩嘅意見，係咪需要改革咧？電話旁邊咧就有馬先生喺度啊，馬生， 係大家 好，請講下，唔好意思，要你久等啦， 你好。 紧要。咁今次咧就区议会咧就即系创咗个新天啦。就以前咧我区咧次次都系自动当选嘅，咁咧就好糟糕啦。咁啊即系就算区里边有啲乜嘢唔好嘅咧，都得唔到改善。譬如话我区里边咧起咗一个多层嘅商场，从来都系拍乌蝇嘅浪费，系一啲冇意义嘅，系污染咗个景观，同周围格格不入嘅。咁喺我西贡海旁咧。即係起埋啲唔等使嘅嘢，破壞曬本來原先綠油油一片嘅草坪，咁嗰啲啊花天文數字咁多錢，結果咧係一啲都未用過啊！凡此種種呢啲咁嘅歪現象咧，咁我期望喺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咧，即係呢個變革之後咧，可以有一番新嘅氣象。咁我期望見到區議會咧係可以係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嘅，可以被監察嘅。可以有，譬如話可以喺 live 睇 video， 即時睇到個直播嘅，又或者可以市民可以參與去旁聽嘅，咁所以提出質問嘅問題嘅，參與埋部分嘅，而唔係淨係嗰啲佢哋閂埋門喺度黑箱作業，都唔知點樣整嚿垃圾出嚟。嗰啲咩十幾億起個天橋、行人天橋呢啲係。是很荒謬的事。 OK， 好多謝馬先生的意見，都講得很清楚他的一些期望了。還有王女士在這裡，王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馬議員同埋節目主持人。咁我就呢個授權票嘅問題俾少少意見啦嚇。咁、因為咧，其實一邊咧就話要取消個授權票，一邊就話其實如果冇授權票咧，可能有啲議員咧佢唔舒服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原因，佢突然間嚟唔到咧，咁就可能揾一個信任嘅議員代表佢投票咁樣。其實兩樣都有道理嘅，即係大家揾一個中間點就係話。譬如咁，呢、這個議員咧，佢係受今次嚟唔到，佢授權俾一 B 議員，咁可能咧佢只可以或者定一個規則咧，就係話可能佢嚟唔到咧，就俾佢授權一次，就唔可以又連續兩次或者三次，即係等佢咧有一次機會，佢係可以嚟唔到俾佢授權。下一次就冇機會㗎啦，或者定下啲規矩咧，係或者啲議員出席幾多次，冇出席幾多次，又有啲乜嘢嘅罰佢罰則或者課餘三蒲，佢冇出席連續兩三次嘅，你又下一次唔可以投 呢個授權票啦，即係唔可以，唔可以投票啦，即係罰翻佢一次，即係好似用一啲遊戲規則咧去管制呢啲咁嘅問題咯。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嘅、 okay。 啊。多謝黃女士嘅電話，多謝你先啊。不如都問一下余德寶啊，即係你想取消呢個投票嘅授權制？是不是真的一刀切呢，还是好像黄女士那样、可以给少少的一些限额、给议员的呢？ 我想刚刚我讲的深水埗那个例子呢，就不是只一个区议会发生的。其实某程度上，即是我刚刚都讲到，即是我们有十几项的议案本身在在席里面是可能通过不到的，但是因为授权表的关系令到它得以通过。那这个是不是完全能够反映到即是民主的制度呢？第一啦。第二，其实某程度上都是给公众一个不好的印象的，原来、你是我们选了一些议员出来，原来他可以养懒人的，他是收了我们公帑，但是他可以不出席会议，亦都不出席投票，就算投了票都好，都原来不可以不知道自己投票意向的。如果这种模式我们就希望变革了嘛。即係過去建制派把持住嘅，就容許住呢啲唔公平嘅事情發生。我哋今次民主派主導啦，我哋希望有啲改變，一洗翻建制派主導嘅主導嘅一啲唔公平同埋唔公開嘅地方。我覺得呢個只係第一步，從來改變係唔容易嘅。但係我哋希望我哋現任嘅議員、新一屆議員都可以有一個魄力同埋勇氣去進行改變。 黃女士，即係問緊可唔可以俾啲例外咧？即係如果真係人哋個議員有急事，可唔可以俾佢授權啊？ 不過我諗咁講嘅，即係若果即係嗰個議員係覺得嗰個議案真係好重要嘅話，我諗即係佢都要盡量出席個會議咯。 Okay， 好，不如我哋都仲有少少时间讲一讲咧，就系区议会嘅角色同埋同政府之间嘅关系啦。其实大家即系都见到啦，今次民主派攞咗即系多数嘅议席嘅，咁但系即系对于喺区议会嚟讲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区议会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咨询嘅架构啦，即系虽则有一啲嘅小型嘅工程或者活动嘅拨款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咨询嘅架构嚟嘅。咁嚟紧嗰个政治形势嘅扭转嘅时候，你哋觉得其实呢个区议会个职能或者个工作会有咩嘅改变啦？不如俾文月明讲先。 嗱、我谂无论社会环境点样改变，作为官员或者DO 咧，都应该同我哋新 民政专员啦、 民政专员啦，即系DO啦，即系点样同我哋各方嘅议员沟通，去协调做好地区嘅工作，呢个系佢哋职责嚟嘅，我谂系必须。但系务实地讲，从呢个政治嘅环境底下咧，我谂个操作都会比较困难。 文月明担心自己即系将来成为少数派， 而家已经系少数派啦。而家系少数派，咁啊亦都有啲人士都喺 Facebook 上面讲要这样那样，咁我又觉得我笑自知啦。即系服务地区尽心尽力吓，咁你至于话其他嘅政治议题，我唔会好重视。当然我有自己嘅政治立场。呢、這個肯定，我亦都唔會隱瞞自己政治立場。但係講翻嗰個職能，即係區議會嘅職能上面咧，其實我作為少數派，我都會達成而固執，堅持我嘅立場。但係如果講翻官員，佢哋會好辛苦咯，好辛苦嘅。 即係點解咧？點樣講咧？ 其實一個政治氛圍底下咧，咁我正如啊頭先阿余生講，佢哋有個宏圖大志去改革，去推動好多新嘢。咁啊，政府嘅掣肘，唔係話政府一定啱。佢有佢制肘，佢有佢嘅規矩。喺個討論過程裏面咧，係相當辛苦嘅。但係因為佢哋多數，佢哋舉手通過嘅嘢咧，我諗政府都要即係民政處嘅同事都係要執行嘅啦。係、 余德寶， 我諗即係嚟緊官員係更加需要更加謙卑。去即係聆聽民意或者聆聽議員嘅意見啦。即係過去即係你話。官員其實即係可能呢一屆啦，其實佢要即係政府係答應過即係可能三司十幾局嘅局長要落過嚟油尖旺，即係各嚟每個區議會去聆聽議員意見啦。過去其實俾我一個印象係十分之唔好嘅，佢哋可能往往即係落咗嚟聽完我哋意見之後咧，其實就冇一啲我哋叫 follow up 啦，或者我哋遞咗啲信俾佢，講係一啲地區議題嚟嘅啫，但係佢都冇得進一步去反應啦。再加上可能琴日啦，我諗。刘光华局长都要小心啲啦，我哋有位党友，即係佢个名都可以写错嘅时候，即係明明人哋姓郑，咁佢又改咗人哋个名，咁其实呢啲咁嘅可能小错误就反映出，即係讲政府係有几咁期待，係同我哋新一届嘅议员同事去合作呢。咁而我哋毫无疑问地，我相信我哋民主派嘅同事会更加去努力 同埋係更加會積極地去向官員去表達意見嘅時候，我希望佢哋聽完之後能夠做到咯。 嗯，咁其實民政專員同你哋嘅關係係點樣嘅咧？即係譬如話，佢哋會唔會喺行政措施上面會可能未必你哋所提出嘅一啲改變或者改革啊，未必可以喺呢個行政架構上面真係做到咧？會唔會咧？余德寶， 我諗當然民政事務專員佢係有責任。是要跟我們議員去溝通，而我相信我們即現來近來屆的議員都願意跟我們溝通的，某程度上可能不論在會議上或者是在會議外都可以保持溝通，希望可以有一些革新的地方。 好，咁多谢晒今日嚟到直播室嘅两位嘉宾啊，分别咧就系嚟自公民党嘅油尖旺区议员余德宝啦，同埋嚟自公屋联会嘅新界社团联会嘅荃湾区议员文裕明啊，多谢两位讲咗咧对新一届区议会嘅一啲期望啊。咁啊，我哋将时间交俾交通组先，转头咧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何文田上落街因为有突发事故，跟住何文田配水库嗰度咧，来回线、来回方向都是封闭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龙尾排到去风力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F8 企业开明投资麦迪斯基快餐帝国。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88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7点，上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29，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9，澳元0.68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现价系报13670蚊，比上日收市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85美元，卖出1470.4美元。港汇指数系106.4，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天马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就系龙翔道啦，方向观塘近住天马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龙尾就去到北架山花园。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嘅。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啦好塞啊，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咧来回方向都塞噶。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咁反方向入翻将军澳啦，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翻去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啦，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呢一段挤塞啊，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蝴蝶谷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观景台后少少咧，近住天马苑呢一段去荃湾方向都系慢车嘅，龙尾已经去到彩虹村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邱子勤你好， 你好。 嗱，而家呢个反修例嘅运动咧，系持续咗半年啦，已经有5,800+人咧系被拘捕啦，另外咧都有900+人咧系被落案起诉，好多咧都系涉及咗非法集结啦，同埋暴动。咁而呢两项嘅罪名咧，都系嚟自于咧系香港法例嘅公安条例嗰度噶。咁但系咧就系过去一段时间，都好多人去到去质疑翻呢个公安条例咧。佢係定立嘅時候咧，已經係六七暴動嘅年代啦。咁兼且咧就係中間亦都係冇修訂過啦。咁質疑咧，佢係即係年代比較久遠，而咧就係未咧係有呢個嘅作出適當嘅修訂。咁另外咧，亦都係啲人質疑咧，就係佢所施加嘅一啲限制啦，包括佢譬如話係對於一個定罪嘅定義會否太過寬鬆咧？咁會唔會喺呢個情況之下會限制咗一啲人參與集會嘅一啲嘅權利咧？咁所以咧就见到，寻日咧就有两位嘅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同埋朱海迪咧，就系作出一个嘅私人条例草案，咁就希望咧就修订呢个嘅公安条例，咁兼且咧就系得到律政司去睇过，而家咧就有待咧行政长官去到将佢咧批准系摆上立法会嗰度讨论。邱志勤点样睇呢个嘅公安条例咧？ 咁公安条例当然头先你提到就系一个即系以当年1967年嗰个即系左派暴动嗰个背景啦，咁去到70年代就即系大幅咁样提高咗个刑罚，去到即系一个10年嘅监禁，咁但系同埋将嗰个门槛啦降低到3个人嘅，咁令到即系意思就系令到嗰个即系起诉个门槛非常之低，亦都咧将嗰个嘅即系嗰个可以控告嘅情况系拉得好阔，咁但系留意翻啦就。其实去到90年代咧，由于香港有呢个人权法案，咁亦都配合当时都系有回归嘅情况啦。当时90年代其实咧就曾经系即系改变咗呢个做法嘅，即系取消咗呢一个咁嘅门槛，即系所谓嗰个非法集结嘅情况啦，即系需唔需要向警方申请个情况。咁但系大家知道就系回归嘅时候咧，就即系将所谓将公安嗰个嘅条例还原翻去即系90年代修例之前嘅版本，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嗰个情况。就系话有即系3个人嘅集结，而会唔会即系当中如果涉及有呢个破坏呢个社会安宁嘅情况咧，就可以控告暴动罪，而里面咧最高嘅刑罚系判监10年嘅。咁呢一个即系话，其实讲紧系咪真系话系落后咧？咁呢个口肯定系嘅，但系留意翻咧，其实香港曾经系转变咗嘅。即係喺90年代係改變咗呢個條例，咁但係即係適應翻我哋香港實際現代嘅社會嘅情況，一個比較自由民主嘅一個嘅要求。咁但係喺97年嘅時候咧，就即係當時嘅即係嘅政府嘅就認為呢一個嘅公安條例咧就係不適用嘅，咁就還原翻去之前嘅版本。咁其實即係話咧，其實係一個倒退嚟嘅。即係其實有一個咁樣嘅轉變，咁而家即係歐樂軒佢哋就提出咗呢個私人條例草案啦，咁似乎都係針對緊呢一個嘅即係嗰個門檻過低嗰個問題嚟嘅。 嗱，而家歐樂軒同埋朱海迪咧想作出嘅一個私人條例草案嘅修訂咧，就希望將咧係暴動罪啦，咁而家最高嘅監禁刑期咧就係10年嘅，希望將佢降低至到3年啦，咁亦都將咧呢個嘅非法集結罪嘅一個最高監禁刑期咧，希望降至到6个月嘅。另外咧就係因為而家所謂呢個非法集結同埋暴動罪咧，所牽涉嘅一個定罪嘅準則咧，都係講緊破壞社會安寧嘅。咁朱海迪佢哋認為咧歐樂軒佢哋認為咧都係比較闊啦，咁可以咧就係修改咧呢個當中嘅定義，咁同埋咧就佢哋亦都希望咧將暴動集結嘅要求咧人數嘅要求咧由3个人咧就提高至到12个人，另外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可以喺呢個嘅審訊嘅時候咧加入陪審團啊，作為佢嘅刑事審判權嘅原眾法庭咧去到審訊。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听众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一齐倾下。嗱，邱子勤啊，咁其实而家嗰个嘅社会运动都延续咗一段时间啦，咁都见到啲暴力嘅情况发生。咁如果即系再去到收窄呢个暴动嘅一个定义嘅时候，有啲人就担心啦，会唔会向社会释出一个信息咧？就系话，其实咁样嘅修订系会纵容咗暴力咧。 嗱，留意翻，其实喺香港而家嗰个法律框架底下咧，其实如果你涉及一啲暴力啊，或者甚至可能放火啊，可能破坏商店啊，即系我哋而家可能特别系即系针对紧一啲所谓暴力嘅行径，其实喺即系法律上有好多唔同嘅条文。 啊，都可以針對到呢啲行為嘅，其實即係唔係一定用即係用呢個所謂暴動罪，但係點解我哋發現見即係而家似乎好多都係被起訴嘅人士都係用暴動罪咧？咁第一就嗰個嘅門檻比較低啦，同埋嗰個入罪嗰個最高嘅刑罰非常之重嘅，咁即係話其實對即係嗰個即係政府警方或者控方嚟講係非常有利，咁亦都對一啲嘅被起訴人士咧係好唔公平嘅，咁因為本身你見到個情況，即係我估好多其中好大嘅爭議地方，即係俾好多人其中嗰個所謂五大訴求，其中一個訴求就係講緊係要求取消暴動定性。咁點解咧？即係大家覺得咁唔係話講緊啊，係咪成個嘅示威活動冇暴力咧？咁但係其實留意翻就係因為呢個暴動嘅定性，其實背後係講緊呢個條文，即係話意思其實嗰啲人如果你有即係犯法嘅，咁可能用一適當程度嘅一啲起訴，但係問題暴動罪而家講緊個內容係完全不對稱嘅，咁我估係針對緊呢個問題。 我哋電話18723111，大家又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討論。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今次有提出私人條例草案嘅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啊，歐樂軒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好， 請你不如簡介一下點解你覺得公安條例需要修訂，同埋你嘅修訂內容又係乜嘢？ 其實坦白講無論係公安條例咧非法集結又好，或者暴動罪都好啦，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過時嘅法例嚟㗎啦。大家諗下喺暴動罪其中有一個定義叫做破壞社會安寧，佢個定義叫嘅實際係咩效果咧？就係話只要你喺一笪地方被定性為暴動，無論嗰個人有冇真係做到暴力行為，只要咧佢係令到人哋害怕或者害怕會即係傷害到人，但實際嗰個人係冇做一啲實際傷害人嘅行為嘅，咁都會被入罪暴動啊。咁亦都因為呢個背景啦，大家可以見到由反送中運動以嚟咧，一直都係有好多濫告暴動啦，甚或是即係無論例如話理工大學出嚟嘅時候，無論你係翻去學校改卷嘅教職員啦，去即係食花生嘅外國留學生啦，乃至到即係完全唔關事啊，或者可能只係去做急救員嘅啫，都係涉嫌被控暴動，而且佢哋亦都唔敢講係咪一定入罪啊。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一定要係重新喚起社會嘅關注，就係呢條暴動罪唔係真係所謂咁公義咯。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提交私人條例草案，同社會講呢個條例問題。 刚才你提到咧，话即系理工大学嗰个事件啦，亦都认为咧系警察咧喺呢啲事件上面咧系滥暴啊，即系无论有冇见到佢有暴力啦，总之佢喺嗰个地方留守啊出嚟咧，咁就已经系即系以暴动罪咧涉嫌嘅暴动罪咧去到拘捕呢啲嘅人士啦。咁但系其实睇翻警察嘅拘捕行为。又是不是一定会导致落案起诉呢？因为其实律政司都要看过很多的证据呢，才会真的即够证据啦，才会落案起诉啦。咁而这个也都是即警察和律政司的行为来的。能不能够说因为呢即现在警察拘捕很多人，咁而就觉得那个罪名本身有问题呢？ 他有机会不起诉。不過我哋起碼見到已經有人起訴啦，即係例如話喺七月尾上環衝突裏面有大約30人咧，都係涉嫌暴動罪而提堂嘅。咁當中包括咗有對情侶啦，咁亦都後屘即係啲人採訪佢結咗婚。咁而當時候佢其實只不過係為咗救有位女仔係離開嗰個現場。咁同時間亦都有我哋所講嘅護士做救護員。呢啲都係已經即係俾律政司我諗起碼都睇過，然後係會有機會提堂或者甚至係入罪嘅。或者我可以試下提供另一個最近判嘅案例俾大家參考一下。有一位叫志望女村長嘅個案啦，其實佢係被法庭判將近4年嘅監禁嘅。咁但係佢實際原來睇翻當時候佢做啲乜咧？佢就係有掘磚。同埋有做即係將啲嘢掉去個火堆度，但係你問佢係咪真係有傷害到人、襲擊到人咧？咁就係冇嘅。咁變咗你諗下，喂，其實掟嘢啫，即係你只不過係掟啲嘢入個火堆，咁都判4年嘅。大家就會問。是究竟即係嗰一位志望女村長究竟係犯咗啲乜嘢錯呢？ 其實外國根本就已經好早放棄咗呢個定義。殖民地英國宗主國以前其實佢就係佢嚟到去制定呢條法例去做管制六七暴動啦。但係佢哋80年代喺英國本土已經係放棄咗呢個定義，修改咗公安條例。其實我哋今次嗰個修改主要就係跟隨80年代英國政府點樣改革公安條例作為藍本去提出私人條例草案。 嗯，明白你的意思嘅，即系一啲可能系在场嘅人士咧，佢可能未必直接参与嗰个嘅暴力嘅行为，咁就被控啦，亦都可能有机会入罪啦。咁但系点样去处理一啲佢可能即系未必系直接去参与嗰个暴力行为，但系佢可能真系有支援嗰个暴力行为，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即系准备一啲武器啊，或者系掘砖，佢清楚掘砖系我嚟掟啊，即系呢啲情况之下，你觉得又应该点样处理呢啲人呢？ 我谂最基本要有一个概念叫共同目的。嗱，以前咧喺六七暴动前未修改法例，即系1970年之前咧，就仲有一个门槛系一定要达成先成罪，就系共同目的。如果你要话嗰个人有份参与或者协助暴动咧，佢就算冇做直接嘅暴力行为，但系你都要证明佢系一齐参与紧呢一个暴动行为。咁舉例說，你話你證明到佢掘磚係做緊其中一個部分行為啦，咁呢個就當然係有呢、這個嫌疑啦。咁但係我哋喺1970年之後咧，修改法例，我哋係連呢個暴動罪嘅共同目的都係撤除咗。咁變相咪導致到好似我哋講緊理工大學嘅事件，就係話你去採訪，你去路過睇件事嘅啫。咁都有機會被判暴動 咯。嗯，咁 歐羅，想問一下，譬如話呢個嘅私人條例草案啦，咁即係你自己評估，即係獲得批准去立法會嗰度嘅機會大唔大咧？ 其實政治現實上就好難幻想到今日嘅政府會批准討論嘅。咁何況更加甚至有啲建制派嘅人話止暴制亂，仲嚴啲，刑罰唔夠高嘅。咁但我好想提醒，無論係政府定係建制派都好，我哋而家嘅公安條例係違反聯合國嘅一啲規定。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入面會定期即係管制，即係我諗定期去就住香港實施嘅狀況嚟到去作出檢討啦。咁佢哋都已經不斷喺檢討嘅過程裏面提出公安條例嘅定義太過寬泛，可以係好瑣碎，去到好嚴重，亦都係點解會造成咗好多好極端嘅案例。咁變咗，我都好希望佢哋能夠睇一睇國際社會係對於我哋公安條例實施係有意見嘅咯。 嗯，講翻轉頭咧，即係關於入罪嘅一啲定義或者入罪嘅一啲準則先啦。咁其實而家嘅公安條例咧，關於非法集結同埋暴動咧，都有涉及破壞社會安寧嘅。你剛才都講到啦。咁你覺得而家即係而家喺案例裏面咧，都係有去到為住呢個破壞社會安寧咧作出定義嘅，即係啲法官嘅裁決又作出定義啊。你係咪覺得呢啲都唔合理？你需要去改變咧？你又想改變成點樣咧？ 是啊，冇错，我哋就唔用破坏社会安宁嘅概念去处理问题，而係暴力扰乱社会秩序作为替代嘅定义。咁、那个主要嘅分别就係、是、我啱啱讲呢个破坏社会安宁呢，本身就係话你嗰、那个人涉嫌令人驚或者会令人觉得会伤害人，咁都已经入罪啦，咁係一个极宽泛嘅定义。咁但係例如英國嘅經驗，佢就會同大家講所謂暴力破壞社會秩序，就係你真係要證明嗰個人做一啲暴力行為，咁先至係成為定罪嘅門檻之一咯，係咯。 嗯，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即係一啲即係以往啦，都好多嘅案例咧，去到判咗啦，咁有關於暴動罪嘅一啲案例啦，咁有啲我見到有啲建制輿論咧，都講到話，其實咧有啲法官之前嘅判決都講到話其實如果嗰一個地方一個集結係出現咗一啲嘅暴力行為，會即係破壞秩序嘅時候，咁如果你繼續係留喺嗰度，你去到清楚知道你自己喺一个咩嘅地方，咁其实都系有一个一定嘅责任喺度。你点样睇呢啲嘅法律嘅理据咧？ 正正就系因为我哋条例写得太过宽泛咧， 而導致到法官判例亦都係用破壞社會安寧作為基礎去同大家講話你在場知道自己在場係喺一個咩環境，咁跟住就諗自己即係其實係咪參與暴動啦咁樣，咁亦都有機會因為咁樣而罪成。咁我就對於呢個做法係會有意見。首先即係我諗喺我哋做公眾集會嘅最重要嘅精神呢，就是話，當你有人參與合法集會，咁佢係和平地參與遊行示威，其實佢嘅權利係應該要受到保障。但係如果你話隔離嗰個人或者隔離街有人做一啲涉嫌暴動或者非法集結行為，咁而你係連累到隔離呢啲參與合法嘅集會嘅人都係受到牽連嘅，咁你係冇保障到佢合法參與遊行嘅權利喎。這個其實是違反了人權，違反了國際公約的。 嗯，講開這些國際間的一些關注，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其實這麼多年以來，一些國際間對於這個公安條例是表達過什麼對於人權方面的關注？ 除了聯合國的經驗，之前都試過是因為雙學三子衝入公民廣場，即係雨傘運動開幕嘅嗰個事件，有12位國際上面嘅法律權威出過一份聲明，就係話香港咁樣判雙學三子有罪咧，並且判刑佢哋6到8个月左右係有問題嘅。佢哋嗱，因為嗰個性質就係話，佢哋三個人，首先就三個人啦，已經係達到嗰個定罪門檻。第二就係話佢哋只不過係衝入咗個公民廣場嘅啫，咁已經係構成咗控罪啦。佢哋嘅講法就係話，第一三個人咧，其實係一個太過細嘅門檻啊，即係你諗下三人行就變到你係有機會干犯非法集結嘅咯。咁變咗佢哋會有意見啦，亦都曾經聯合出過一份聲明講香港公安條例問題啦。但係我哋政府咁多年嚟都冇正視過無論係聯合國定係一啲法律權威所講嘅意見咯。 嗯，歐樂軒啊，可唔可以我哋就快聽呢個7点钟嘅新聞啦？會唔會可以7点钟嘅新聞之後，再請你喺電話裡面同我哋傾多一陣咧？ 可以，冇问题。 唔该晒。咁刚才倾紧嘅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啦，咁佢就联同另一位议员朱海迪咧，就提出咗一条私人条例草案啊，就住公安条例里面咧嘅一啲刚才讲嘅定义啦、刑期等等啦，就作出啲修订嘅。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倾下。 要佢住院做多项检查，住院4日，被收取近110,000元医疗费。本台向涉事嘅港安医院查询，院方话，要有病人簽署同意公開資料先至可以回覆。65岁嘅的士司機郭先生，8月中因為感冒同埋發燒到港安醫院求診，醫生話佢有非常嚴重嘅菌，隨即問佢有冇買保險，並建議即時入院。最終郭先生住院4日。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晴朗嘅天氣。下晝本港嘅相對濕度維持喺40%以下。强台风北面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下午4点，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南偏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随后移入南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明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嘅消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队观塘绕道过咗 Mega Box， 就系将军澳道去将隧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线啦，系有交通意外啦，龙尾一路排到过去 Mega Box。另外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 近虹桥那里曾经是有交通意外清理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虹桥因为之前有意外的缘故，现在车龙是排到去扫管笏，有待消散。另外上落街是有封路安排的，由于有突发事故，何文田上落街近住何文田配水库的来回方向仍然封闭。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后车少告示打道东行方向，跟住华润大厦那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东行上狮隧，龙尾去到大窝坪。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后车少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那段去龙翔道方向都有少少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启业村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过了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的龙尾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龙尾一路排到去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出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泽安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头先讲过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跟住入境事务大楼嗰段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息事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刷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大学工程的拨款有些是暂时抽起了的，直播室请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刚才都说有很多人跟你表达意见，是不是教育出了问题，这样的质疑是不是成立呢？ 我觉得社会人都是担心我的青年人究竟个问题出了在哪里，而因为青年人也都有一定的时间在学校里面，所以很自然他们就会怀疑学校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个这样的怀疑是都合理。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系1872311，讲紧嘅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两位嘅欧乐轩同埋朱海迪咧就提出咗私人条例草案，希望咧修订公安条例里面咧就关于非法集结同埋暴动嘅一啲定义啦，以至到咧系一啲嘅刑期等等噶。咁刚才咧我阿邱子勤啊，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就倾紧电话啦。咁其实佢就上紧嚟途中嘅，因为咧都想咧同佢再仔细啲倾下咧佢一啲嘅建议嘅修订嘅内容嘅。咁所以 咧，而家直播室咧，我哋就请到欧乐轩上嚟啦。欧乐轩你好， 两位好 吓。咁、啊、刚才都讲咗一啲修订嘅方向啦，以定义啦，咁都见到咧。对于刑期咧，最高刑期咧，亦都有啲嘅修订嘅，你哋提出嘅，咁就系非法集结罪咧，你哋希望咧就降至六个月，而暴动罪咧希望降至三年，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修订嘅理据喺边度？ 主要個刑期都係參考英國嘅法律改革作為經驗，咁當然呢一個你好難定話啊，實際呢一樣嘢係咪完全地話啊，只要去到三年就啱，只要去到六個月就啱咧咁樣。咁世界上面有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嘅經驗，但係我覺得判刑咧應該要同定罪的嗰個定義係要有連結嘅。如果我哋係證明咗嗰個人係有做暴力行為，咁你個社會好難嚟到去話哦，我哋完全冇法例去管制。咁但係我哋絕對就唔會係好似而家用一個咁寬泛嘅條例啊，就係話破壞社會安寧，然後你就可以去到一個上十年嘅監禁。大家諗下喺尤其旺角年初一衝突嘅事件例如話有一位在囚人士盧建文，佢係被判七年。其實我相信如果將呢一個定義擺喺其他地方嘅話，都係一個相對高嘅判刑。咁而你問當時候佢係咪即係做咗啲好壞、好差嘅行為咧咁樣？咁我覺得我哋要有一個適當嘅條例去作為一個正確嘅判斷咯，而唔係就咁話啊，好似你只係。破壞社會安寧，一個咁寬泛的定義就可以成為一個定罪門檻。 嗯，另外咧，仲有一個嘅修訂嘅，咁你就希望咧呢個嘅審判啊，可以交俾咧係由陪審團係行使佢刑事審判權嘅原訟法庭去到審訊呢個暴動罪，又係點解嘅咧？ 因為我哋而家社會上面又對於判暴動罪乃至到非法集結，其實尤其暴動罪啦，係有好多爭議。咁但係變相我哋如果能夠有陪審團去到審訊我哋能夠讓到即係普通公眾透過參與咧審訊嘅時候，去衡量翻嗰個人係咪真係值得去定罪甚或是判到某個刑期咯。咁變相我希望佢哋即係讓到受到審訊嘅人上到庭嘅時候，有一個更加客觀標準同埋保障，讓到佢喺審訊嘅時候由陪審團去決定佢哋判刑究竟係咪適當？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而家嗰個定罪嘅定義破壞社會安寧，如果冇陪審團的話，咁可能就係少咗一啲公眾人士去到判斷呢個係咪即係達到合理嘅即係定罪門檻係咪？ 係，即係你例如話見到有陣時我無意去挑戰法官嘅權威啦，但係有陣時有啲判刑係好有爭議性嘅，尤其去到上訴庭楊振權等等，雖然。即係你見到佢哋係幾位法官，但係有陣時佢哋個判詞係有好多社會爭議，又話社會有股歪風，所以一定要抵制佢啦。但係你問佢實際嗰個犯罪嘅實質係咪真係判到去一個咁嘅刑期？咁我哋又好難見到有一個好清楚嘅解釋，而條例亦都冇辦法俾到法官有一個好清楚量刑標準。咁變相我哋希望透過修改法例，兼且讓到陪審團能夠可以嘅話進入到司法程序係可以對於一个即系被判者有一个保障。 OK，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咁大家对于呢个公安条例关于非法集结或者暴动罪都有啲睇法嘅话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再请嚟一位嘉宾啊，咁就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咁又睇下佢对于欧乐轩今次提出嘅修订有咩嘅意见啦。谢伟俊你好， 系大家好。 系，我谂你都留意到佢哋嘅私人条例草案啦，你有咩意见咧？ 當然值得去探討下嘅，因為都係一個意見啦。咁不過我即係因為而家嗰個事件仲係興合啦。咁任何呢啲重大嘅改革咧，其實正常嘅做法咧，應該係交翻俾例如話法改會咧、法律改革委員會比較詳細研究啦。咁然後先再建議，然後先再修訂，可能會穩當啲。如果而家風頭火勢咧，無論你加油減油咧，都可能仲有相當多嘅市民咧會有相當。大嘅意見，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我覺得就算你而家要改咧，都可能影響唔到已經發生咗嘅事啦。咁因為我哋即係追索權嘅問題啦。咁變咗，亦都唔知係咪即係嚇有啲同事，包括阿歐議員啦，咁佢係咪想係將來嘅改革啦，定還是希望而家可以有啲市民或者有啲朋友係受惠咧？咁呢個又要再諗諗啦。 咁而即係成件事我就覺得係或者比較倉促咗去做。咁如果你話政治嘅姿態或者一個表態，咁我哋明白嘅。但係從一個法理角度咧，恐怕呢件事就唔係咁容易去處理咯。 嗯，歐樂軒回應一下時機，點解而家做呢？ 明白就有複雜性嘅，但係大家睇到由六月份開始，其實有好多人係被濫捕濫告啦，咁特別係被告暴動罪嘅，其實亦都係不計其數。當中有起訴嘅，而家嗱應該講被捕就已經係五千幾人，但係起訴已經係去到500，甚至可能係更加高嘅數字。如果我哋喺判刑嘅時候仲係用一條過時嘅公安條例去做判刑，相信就會出現到一單兩單，甚至更加多嘅冤案。我哋就唔希望我哋嘅司法程序系用一条过时嘅条例去检视即系一啲被捕嘅人士咯。咁变相即系我哋唔希望有一啲冤案出现咯。 谢伟俊又同唔同意咧？系咪一个即系需要检讨嘅？ 我都同意咧，个数字啊，的而且确比较多，多到咧系我哋司法个制度咧个程序咧，可能系真系需要好多时间去处理。咁但系我就或者唔系太理解到，譬如话我哋已经发生咗嘅罪案。无论你用滥捕又好，即系我或者有啲人唔同意个讲法啦，认为觉得系即系之前可能捕得少添啊，可能如果早啲捕多啲，可能会早啲严刑峻法，可能会少啲后来嘅麻烦都唔定。观点角度问题，但系始终咧唔能够帮到嗰啲已经发生咗嘅罪案咧，因为我哋个那个判，无论系告控告又好，定罪又好，或者系到前判刑都好啦。都是用翻現有嘅法例，如果當時發生咗嘅例去做啦。咁你話如果將來改咗先，亦都未必幫到而家已經發生咗嘅事嘅朋友啦。咁呢個我唔知道啊，樂軒嚇，你有冇咩諗法？就關於呢個，你係想幫啲人明白到嘅，但係可能幫嘅方法唔係用呢一個，而係可能你或者要求律政司，或者我都某程度上同意咧，就係加快去檢控，然後或者用一啲。所謂嘅討價還價嘅程序啊，即、就、係、是、plea bargaining 咧，令到一啲嚴重啲控罪用啲簡單啲去告，令到最後結果會輕啲，又或者係會唔會本來應該可以喺地方法院或者係最高法院審嘅，就改喺裁判署做裁判法庭做嘅，令到嗰個法庭嘅上限都兩年嘅啫，一般嚟講，咁啊變咗變相將嗰啲刑罰都減低咗佢，總有方法去令到大家會覺得。在處理上是會加快了或者令到或者個嚴重性，除非真的很嚴重的，否則的話我們不應該隨便告這個暴動罪，我都同意的。但總有方法令到大家會將那個運動呢個結果呢減低社會上的傷痕，減低傷的消耗，亦都減低朋友不用擺曬我們的監督都沒有好處，這個我都同意的。 我谂相信社会上面都会明白，就算我提出呢个私人条例草案，亦都唔容易得到社会共识，甚或是我谂相信，谢议员都未必会同意。咁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好难嚟到去话到俾社会听，我将所有人判晒啦，我将所有人判入监狱啦，咁就等于解决咗现时嘅政治矛盾。始终我哋嘅问题都系由一个即系政治嘅矛盾开始形成，而我哋当处理。晒呢个案件，其实等于将一啲社会问题扫入咗地毡底。五大诉求，点解我哋一路都系讲紧即系要撤回暴动定性，要即系释放即系一啲被捕人士。其实系因为我哋见到即系整个政治问题，其实系需要一个更加高层次嘅解决。其实我哋见到政府都一路去讲紧话要特赦啊，甚有探讨过啦，佢冇特别出嚟讲啦。咁甚或是一啲处理社会矛盾嘅方案，我相信佢。今次我哋提出嘅私人条例草案，其实系成为咗啲理据，就系话公安条例并唔系我哋判咗就等于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嘅系我哋点样样去话到俾人听如果公安条例真系有问题嘅时候，而呢一啲检控真系存在问题嘅时候，其实系唔系真系要个个告呢？或者系你就算判咗嘅时候，你做特赦系咪都要谂下个法理基础系咪真系咁实正咁真系？值得判一個咁嘅刑期咧，咁所以呢啲問題，我相信都會係政府有責任去面對同埋解決嘅。 嗯，謝偉俊， 我諗我完全明白嗰個講法，即係等於如果你話做一個政治嘅議題嘅設定啦，大家可以有機會討論一下咧，呢個無可厚非嘅。不過如果你話個私人草案咁快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嘅反對即係同政府嘅同事，往往都話政府點解你唔做諮詢啊？馬上有草案啊咁。其實今次歐樂軒佢哋嘅做法咧，都係類似係即係完全冇經過一個或者比較深入研究嘅程序，嗰個醖釀程序，甚至一個諮詢程序咧， 馬上將個法案掟上去一個立法會度。咁當然咧，到最後會唔會通過另一回事，但係即係呢個做法本身咧，有可能你哋以往鬧得政府多嘅話，今次你哋可能會唔會太草率咧？咁其次，我更加覺得除咗話政治討論之外咧，嗰、那個真係實際上嘅後果咧係冇乜嘅。都唔話通唔通過先，而因為都幫唔到嗰啲已經犯咗事嘅朋友們咧。咁、我覺得呢、這個可能如果你話從一個政治姿態討論嘅冇問題，冇後非嘅。但如果你話真係幫到人咧，我覺得有啲保留啦。 係咁啊，謝偉俊就關注到即係呢個討論個程序或者即係醖釀過程啦。咁但係對於個佢哋所提出嚟嘅修訂嘅本身咧，即係譬如佢哋覺得呢個公安條例係已經過時啦，嗰、那個定罪嘅定義太闊，讓到咧即係警察咧有呢個嘅法律咧嘅基礎去到拘捕好多咧就喺現場嘅人士等。等等，你又点样睇咧？同唔同意咧？ 的而且确咧，条例本身咧就即系九七前好多年前定噶啦。咁而事实上亦都过往唔少嘅案例嘅。咁亦都我哋如果系崇尚一个普通法嘅话，应该都尊重翻呢啲案例，一路路咁去发展出嚟。当中亦都有相当多嘅原则系定咗嘅。至于你话我哋而家社会上系咪需要由于即系发生咗呢个半年嘅一个事件咁多次咁多人牵涉里边咧，系咪应该去修订咧？呢个可以研究一下。咁但系正如我刚才所讲咧，我一再强调就系话系需要深入研究，睇翻成个历史因由，睇翻而家目前情况，睇翻其他国家嘅做法，睇翻以往案例，最后先作出一个比较稳当啲嘅一个建议，点样去修订咧？咁如果你话从一个将从轻发落嘅角度睇，系咪可以减轻啲咧？无论喺嗰个收集咗嗰个定义，等到多难即系难以系去通过呢、這个呢、這个障碍或者呢个要求咧，咁呢个可以谂一谂嘅。至于话刑罚方面系咪可以减轻呢个都可以谂谂。不过我必须讲讲咧，就以往咧，通常如果社会上发生啲重大事故或者系重大嘅一个好多犯案嘅事件咧，恐怕如果真系要改革嘅咧，个方向往往都系从重方面行嘅。多個倒翻轉行翻輕轉頭咧比較少嘅，咁當然呢個可能係例外，但係大家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個重大嘅社會討論之後咧，先可以咁樣做啦。 嗯，歐樂軒， 我相信大家都起碼唔會否定呢度係有兩條線嘅，係唔同嘅。第一就係究竟應唔應該拉咁多人？或者政府有冇權去特赦，甚至係唔控告某啲人？呢、這個其實都已經變咗一個政治嘅問題，因為始終即係被捕人數太多，而呢個建基於一個社會矛盾。如果我哋係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我諗要交由翻政府去諗啦。亦都係點解我哋成日話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而家諗下其實社會嘅矛盾大到連邊一樣嘢係事實，邊一樣嘢去真係大家認可係真係發生過嘅時候，大家社會唔同嘅陣營都會有唔同嘅認識。咁起碼大家要攞到一個共通點去處理呢個政治問題先啦。第二就係中 焦點係想，對唔住打斷咗你。如果你焦點係想話係咪拉得多人得滯，又或者控罪係嚴重得滯，應該從呢啲問題去處理去出發，而唔係咧浪費時間去討論翻條控罪本身係咪需要修訂佢減輕刑罰啊，或者將成條罪個性質啊，或者佢要證明嘅元素改咧，呢啲係需要比較長時間去處理，同埋都唔能夠輕率咁做法。 呢、這個 我覺得你點解唔認針對翻剛才你所講兩點去做，或者政治上爭取訴求咪更加容易啲？ 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講另一條戰線。其實呢條戰線就係我哋講緊由2016年，坦白講，其實呢條條例嘅開始研究咧，其實都唔係由我開始，係由羅冠聰開始，即係2016年開始變咗我哋成個辦事處好多朋友一路去做研究，係用咗3年嘅時間參考。过咗民间社会嘅同埋法律界嘅意见，继而去做出呢一条条例草案。所以，你话系咪完全关反送中运动事？我想讲，其实唔完全关系，因为我哋个公安条例已经摆喺度，由1970年代系摆喺度。个问题系好多年，联合国每年每5年就喺度同我哋讲话，条条例嘅定义系太过宽泛，结果我哋系冇人理，政府又唔愿意去理，咁所以我哋先至去理。咁结果去到今日一个咁强嘅政治矛盾出现，咁我哋咪见到嗰个法例嘅不足系。令到我哋有好多嘅冤狱咯，咁所以拉唔拉系一个地方，但系修唔修例咧，我觉得都系有个必要性去检讨嘅，而必定唔会系严刑峻法，而唔希望用一个过时嘅条例去不断控告年青人同埋我哋嘅人去即系坐监啊。 让谢伟俊吓总结下。 系，我谂如果你话检讨下咧，特别我好赞成咧，我哋特别条例咁耐咧，咁如果系各方面，即系唔好单靠。某小部分人甚至乎有心嘅，可能你刚才有好多议员讲嘅其他人做咧，政府应该做，我哋或者系甚至乎法改委员会应该做，咁呢个我同意嘅，不过就恐怕就唔系而家呢个方式咧，咁就即系需要系从长计议啦。 好啊，多谢晒谢伟俊啊，多谢你吓。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都听咗咧佢一边嘅一啲讲法啦。不如都请邱子勤又同阿乐轩讨论下。 我估另一个即系焦点，即系可以值得讨论呢个修例啦。咁当然大家先都明白，即系呢个私人条例草案，即系获得即系批准攞上立法会机会，即系都唔系太即系机会唔系太大啦。因为即系而家我哋嗰个嘅私人条例草案有好多好大嘅限制，因为呢个系涉及即系好大嘅机会系涉及政府政策啦，会被理解成为咁，但系即系。跳翻去根本啲嘅問題就係因為本身公安條例嗰個本質啊，即係當然而家你哋嘅建議係即係希望係令到嗰個定罪啊，或者嗰個門檻比較高啦，或者嗰個嘅刑期係大幅減少。咁但係問題係，我估好多人都關注就係究竟即係呢一類型即係成個公安條例裡面即係涉及好多嘢，其實都係會被理解係一個政治性嘅一個條例嚟嘅，即係本身成個條例嘅設定本身就係政治性，希望針對一啲即係一啲嘅公众的示威啊集会，咁如果譬如当然有涉及一啲嘅即系暴力或者其他嘅犯罪，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嘅法例有其他嘅法例去针对佢哋，咁点解唔你哋即系直情索性系即系我哋推行一个即系可能取消成个公安条例嘅运动？咁当然啦，即系意思唔系话你可以打人啊，可以即系暴力，因为我哋香港法例系有其他嘅条文，譬如你伤人系有得告你嘅，你纵火亦都有得告你，咁点解唔去呢个方向呢？ 始終我哋辦事處嗰、那個能力係有限嘅，必須要承認。即使處理公安條例，我哋有好多地方都係未能夠喺今次問題度觸及。舉例說，而家我哋成日批評不反對通知書制度，根本民間團體一路講我有權示威，無需警方批准。但係佢係因為殖民地嘅制度啦，導致到同埋林立會又要再推翻條法例啦。咁變相我哋到今日遊行示威集會都係要通知警方，要徵求佢不反對。咁但係我哋只能夠真係掂到。两门就是一是非法集结，二是暴动罪，而这两个我相信是比较在公安条例里面核心的问题。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喂，你不如查了整条公安条例去啦，这样。当然在立法会我必须要讲，若果真的摆到上去是有得这样做的。咁但係我哋今次嘅精神就係在於透過一啲國際標準同埋英國法律改革嘅經驗，將佢擺嚟香港，起碼即係徵求到律政司話起碼呢個係格式上面係確當。咁而我哋如果連開始討論都冇咧，咁我哋更加去難講改革。而我好相信，甚至特別係民主派咧，唔一定係要認同呢個立場，甚至我相信有好多即係支持民主嘅或者支持今次反送中運動。的支持者亦都甚至可能觉得减晒成条条例去最好，但是我哋必须要有一个开端，就是要有一条草案开始作为基点，大家要点样去讨论，点样去修订先至可以嚟到去处理到修例嗰方面究竟系可以向咩路向前进咯？ 其实咧，诉求之中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即系撤回暴动嗰个定性啦吓。咁但系其实咧就系今次你哋改呢个嘅修订公安条例咧，系咪真系叫做即系达到呢个嘅目的咧？因为其实你会唔会俾人觉得就算你话即系点样改法都好，其实咧嗰个政府对于咧某一啲嘅集会，譬如六一二啊，以至到之后某一啲嘅集会，佢用暴动嚟形容嘅时候。都是另外一回事嚟嘅，你点睇咧？ 首先，我唔认同政府随意定义一个冲突就是暴动与否啦。咁但好可惜，我哋嘅政府就系咁嘅，而且并且不断咁去改定义。你见到佢后屘咧，就越嚟越话唔系六一二就唔系暴动。咁但系我哋最基本的问题就系话我哋其实面对住撤回暴动定性呢个定义，其实一路大家去冇真系掂过。究竟大家系完全唔拉所有人啦？定係我哋要改條法例，改到佢冇暴動啦。我覺得我哋過咗幾即係咁多個月咧，其實係未有細緻討論嗰啲地方。我去提出呢個草案，其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意見。但係我覺得我哋應該要有一條出路。 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上个月在英国伦敦访问期间跌伤左手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傍晚返港之后首度披露，在伦敦接受手术之后，获驻英大使安排由伦敦飞往北京到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今日出院并立即返港。 听日会返回工作岗位。被问到点解系到北京而唔系返香港，郑若骅未有透露，强调行程由驻英大使馆安排将佢送回北京首都。郑若骅喺机场主动见传媒，首先感谢中央政府关心同埋驻英大使刘晓明嘅安排。他说早前在伦敦前往演讲期间被围堵和被推跌在地上，当时被在场保安拉起，否则可能遭受更多的攻击。他引述医生说，他的左手前手臂有骨折，手腕有部分脱位，在伦敦曾经做过手术，亦都伤及神经线，目前已经好转。区议会选举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再有示威和冲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有方法停止暴力，让经济有复苏机会，但是现时淋了冷水。他指香港经济进入严峻局面，政府短期内会推出新一轮纾困措施。林郑月娥又批评美国没有理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认为香港各方面仍然高度自由，反问在哪一方面的自由受损。一名患感冒的病人怀疑因为私家医生断错症，要他住院做多项检查，住院四日被收取近110,000元医疗费。本台向涉事的港安医院查询，院方说要有病人签署同意公开资料才可以回复。65岁的的士司机郭先生8月中因为感冒和发烧到港安医院求诊。医生说他有非常严重的菌，随即问他有没有买保险，并建议即时入院。最终郭先生住院四日。期间医生处方两种抗生素，根据郭先生提供的医疗记录，诊断说他有肺炎、胰脏炎、多重器官受损和心房颤动。郭先生后来转往仁济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肝功能混乱，可能和服用抗生素有关。一名司机利用接载跨境学童的校巴走私黄金，违反进出口条例，被粉岭裁判法院判监6个月。这个是海关首次侦破利用跨境校巴走私黄金的案件。海关人员在前年7月截查一架经文锦道管制站入境载有跨境学童的校巴，发现近前车门的位置的改装暗格入面藏有12块黄金，共重约12公斤，估计市值约420万元。59岁司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听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相当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先啦。将军澳道方向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都系好长嘅，咁最主要影响到咧，而家观塘绕道去翻将军澳就挤塞啦，龙尾已经去到 Mega Box， 咁就系将军澳道方向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系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方向。都仲系挤塞，龙尾去到 Mega Box。咁较早前咧，常乐街来回方向近住何文田配水库游乐场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常乐街由于咧何文田常乐街啊，由于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何文田配水库游乐场咧对开一段，全线仍然封闭。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的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现在呢一带就车多。告士打道去红隧方向入境事务大楼的交通意外呢清理好了，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多，龙尾浸会桥面，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去到 Mega Box 嘅。路面方面，喺九龙观塘道喺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而观塘绕道去翻将军澳道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 Mega Box。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系立法会议员欧诺轩同埋朱海迪咧，就提出咗私人条例草案，希望可以修订公安条例。而我哋直播室咧，继续有提出呢个嘅条例草案嘅欧诺轩喺度。咁刚才都讲到话咧，即系其实系呢个嘅诉求里面要求撤回暴动定性，同埋咧就系你哋今次提出呢个修订公安条例咧，其实都系两条战线嚟嘅，系嘛？ 是没错，我相信点解个启动讨论系咁重要呢，我哋一路都听到政府嘅说法，乃至到一啲我諗甚至系中共而嚟嘅说法呢，就系话止暴制乱就好啦，或者将所有啲犯事分子又判晒刑啊，咁就处理啲问题呢。咁我相信好多市民都唔系咁样諗。而甚至我哋会见到嘅系好多好完全好无辜嘅案件啊，虽然佢未经审讯咯，好难咁样讲啦，但系系即系呢啲案件点解会佢哋会被告暴动咧？有好多救护员，佢哋喺在场做救护嘅工作，又告暴动。嗰两对夫妇，嗰对夫妇走去上环嘅现场，其实系拉走个细路女嘅啫。咁都係要涉嫌被告暴动，即係我哋见得太多呢啲案件。而如果我哋真係社会上面意识到公安条例係一个唔公义嘅条例，係一个过时嘅条例，咁政府就要諗一个问题，你係咪依然都係控告咁多人先。甚至你话去制定特赦方案啦嘛，虽然你冇摆过上台，不过即係传过好多次啦。你会唔会真係检讨一下自己嘅条例有几多嘅问题。而如果認為是有問題的時候，那你就不應該來到去控告。 我哋電話18723111，亦都聽聽咧，就係聽眾對於呢個議題有咩嘅睇法先。電話旁邊有聽眾鄭先生喺度，鄭先生你好。 你好，係 請講。 咁我咧覺得呢次歐樂軒同埋阿朱海迪咧提呢個草案咧，即係想修改呢個內容咧，我覺得咧都係有少少荒謬咯。因為咧，你即係你而家呢啲公安條例啊，同埋呢啲暴動罪咧。已经是想着保障社会，但是现在呢其实你说所收的成效都不是百分百，那有些人都不怕啊，有些人都都这样照去做，那但是呢亦都令到一些人呢知道如果这个暴动的过程有十年呢，我相信呢亦都有人考虑了，就不敢参与这次啲遊行啊，後尾演變成一種暴動嘅衝突咁樣。如果你話你再將個暴動再話減低去，即係個年期唔需要咁長咧，我相信個混亂情況更加大咯。你掟磚嗰啲，而家你睇下彌敦道啊，嗰啲而家嗰啲掘到爛曬嘅地方，你覺得呢啲仲唔係 嗰啲暴动行为咩？即、就、系、是、你系咁掟，不停咁掟，将啲砖啊放晒喺马路咁样，你已经影响咗啫。咁而家我哋大家香港市民而家都知道，而家嗰个生活环境已经开始好困苦，可能会越嚟越差手。点解大家唔系谂一个方法去，即系话点样可以止暴制乱？点样将香港啊个生活环境，大家都知道嚟紧个生活一定系好困苦。点解唔系大家去谂将个环境搞，仲去谂即系将呢啲暴动罪再去判轻咁？即系谂住让多啲人参与，我觉得都唔系好合理咯。 OK， 好多谢郑先生嘅意见啦。我哋听多位听众啦，有伍先生喺电话旁边。 系，我想问一下咧，阿欧乐轩咧，知唔知道英国？在这个军情六处啊、军情五处啊、GCHQ 一年花几多钱 啊？我唔敢，我唔敢讲啦。 你想讲咩咧？ 你就话佢系而家降低咗呢个 punishment，但系人哋呢个三个部门一年系花2000亿噶，净系监听啊、网络监听啊，即系呢啲咁嘅嘢都几百亿一年，即系人哋有咁嘅工具可以去 monitor 呢啲咁嘅事情，而家呢啲事情咧。好多已經講過啦，就係因為呢個網絡上發起嘛。你哋又冇針對點樣去 punish 嗰啲背後嗰啲網絡上號召嘅人，咁你就話放咗啲即係啊啲即係被指被煽惑嘅人，咁會唔會更加多人被煽惑出嚟，令呢個社會咧更大出，即係唔係冤案係冤魂啊？你想造成香港好多嘅冤魂，我覺得。 好多謝伍先生嘅電話，多謝伍先生嘅電話先啊。歐樂軒都回應一下。 我相信我理解点解会有好多市民即係佢觉得啊其实系咪会导致到社会更加大矛盾呢，咁我都希望大家听听即係其实同时间网络上面我自从即係我同朱凱迪去发布咗呢、這个啊私人条例草案之后呢，反而网络上面系闹我哋，反而闹我哋话哦你而家你只系减低个刑期咋嘛，修例都完全系冇减晒成条公安条例咁样。另一边嘅人其实系反而批评我哋另一点，咁但系我想提出嘅一点就系话嗱，究竟检唔检控呢回事，政府其实到最后点都要落一个决定，即系就算佢话得唔得赦都好，我谂佢最后点都要得出一个方案出嚟。咁但系条例，我唔能够同大家讲话边一边一定系啱晒，但系最基本就系我要提出，究竟喺其他地方我哋处理公安条例系唔系咁样？起码喺现实世界上面，我能够攞到英国嘅经验嚟到香港啊，将啊，即系毕竟以前系殖民地宗主国，法律都系佢制定啦。咁啊，而家只能够将佢嘅一啲啊法律嘅概念摆翻落嚟，咁、 okay. 起码能够做一个开始先咯。 吓，阿欧乐轩喺度咧，不如都趁呢个机会同你倾一倾少少区议会选举啦。吓、啊，咁我都见到你咧，你自己咧今次喺区议会选举咧，亦都系支持咗你自己一个你支持嘅一班嘅候选人咧去到参选啦。咁而喺選舉之後咧，你都喺社交網站度貼咗一篇長文嚇，咁都講到話咧有一句啊，就話唔好以為自己今屆贏咗就以為自己好勁，點解咁講咧？ 始終今屆都係有一個政治浪潮，一個我哋成日話民意海嘯，導致到有一個咁大結果啦。咁呢個多少當然係同現在嘅即係社會矛盾好有關係，但係我相信做區議員其實都係一個任重道遠嘅工作，唔係話單純透過政治票投票俾你，跟住嗰四年，大家就覺得哦，我永遠處理政治問題就算啦。我相信好多街坊，甚至係支持民主嘅街坊，佢哋都會覺得希望個區議員係有啲作為，或者喺服務上面能夠幫到佢。咁究竟點樣做呢？我希望透過我自己八年嘅區議會經驗，能夠同到好多素人，甚至係好多新參政嘅朋友，係做到分享啊，做到啊，即係呢個服務，咁變相我哋民主派嘅朋友當選咗，都能夠同街坊能夠建咗一個更好嘅社區。 有 資格。我估歐樂軒都講得好啱啦，即係本身喺今次嘅投票率大幅提高，其實都當然係一個因為最近呢幾個月嘅一個政治爭議而帶嚟。咁但係我哋留意翻，即係本身即係區議會，我哋過去咁多屆其實都係選民其實都似乎係集中喺當地嘅地區嗰個工作服務為主嘅，所以見到即使即係喺嗰個立法會呢個非建制派嘅得票率咧，其實過去都係有接近可能六成嘅，但係去到 區議會嘅時候咧，其實過去我哋見到可能跌到剩翻即係得四成多左右，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好多非建制派嘅當選嘅朋友，除咗即係祝賀佢哋之外咧，即係真係要警惕嘅。特別係其實大家最近都有啲報道就係講緊即係呢個嘅建制派，其實即係即使佢哋敗選，但係已經動員咗2亿计嘅金钱咧，去就系继续去请佢即系败选嘅候选人或者现任嘅区议员去继续喺个区度嘅。咁我估嗰个竞争其实继续系存在，所以挑战系好大嘅。 嗱，呢四年点睇咧？阿乐轩， 我谂四只字啦，如履薄冰。有好多我谂街坊支持你去做区议员一定要俾心机做。咁但系做区议员本身都有好多风险啊。咩系风险咧？举例说，你行政程序做得干唔干净咧？过往曾经试过有区议员因为请自己亲属，或者喺报一啲申报一啲即系行政程序上面有错漏啦，而导致到有官非。咁呢啲我相信大家一定要避免啦。即係同時間亦都希望能夠喺開展工作上面服務街坊，要即係做得好嘅口碑，大家先至會再次支持你㗎嘛。咁呢、這個我相信亦都不分陣營，更加係基本嘅要求嚟。 好啦，咁今日多謝曬我哋嘅嘉賓啦，係立法會議員歐諾軒嘅，多謝你嚇。 多謝。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恳请社会贤达同埋有识之士，唔好再讲放弃年轻人。我嘅期望反而系年轻人唔好放弃我哋，唔好放弃香港，唔好放弃希望。邓振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太极书画。太极都可以画书画的咩？梗系可以啦，睇下点样画法嘅啫。主持人呢有岑日飞、刘天赐，嘉宾呢有尹建明、刘志鹏两位。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见好多人都登记咗啦，唔使我啦啩。 卫生署自2008年11月推出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虽然登记人数不断增加，但系仍然有好多等候器官移植嘅病患者，等待紧合适嘅器官，所以越多人登记，佢哋得救嘅机会就越大。 今日卫生署器官捐赠宣传车会去到大埔安慈路昌运中心附近备车处，一起去支持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直播室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邱子勤喺度噶，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啦。邱子勤啊，继续讲讲呢个嘅反修例运动啦。今次其实运动之中咧，除咗即係好大眾嘅一啲示威者之外咧，其實喺香港嘅一啲少數族裔啦嚇，以至到係家庭傭工咧，其實咧都喺今次嘅風波裏面咧有一啲嘅工作或者係發聲嘅。咁例如咧就係、是、之前咧有喺一個灣仔嘅衝突之中咧，係有一位嘅印尼嘅女記者被成日傷眼睛啦，咁至到失咗明啦咁。咁其實亦都見到咧近期咧，亦都見到有一啲嘅印尼籍嘅家庭傭工啊，其實都喺網上面咧就設立咗一啲嘅專業啊，係去到報導呢個嘅反修例運動嚇，就以印尼佢哋嘅語言咧去到寫嘅嚇。咁不過咧就係近排咧就有一個嘅新聞，咁就係話咧有一位咧就係一個喺網上面發起一個嘅平台啦，網上平台咧叫做 Migrant Post， 咁有報導呢個反修例運動嘅一位印尼籍嘅家庭傭工叫做 Yuli， 咁近排咧就因為咧佢嘅工作簽證嘅問題咧，係被入境處咧就係拘留咗28日，最終咧尋日咧就係被處方就以呢個嘅遣返離境令咧，就係遣返離開香港嘅。咁呢件事咧都令到大家關注到咧，其實 今次當然咧就係佢因為佢嘅工作簽證過期啦，咁而被遣返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亦都同啊呢位印尼傭工佢自己喺網上面經營一個即係報道修例運動嘅平台有關係咧？邱志勤點睇咧？ 咁留意翻即係當然佢嗰個嘅情況啦，就係、是、因為佢冇申請到嗰、那個即係即係工作簽證即係過期。咁但係留意翻其實呢個嘅情況似乎咧即係工作簽證過期，即係但係問題其實佢僱主係繼續咁樣聘用佢嘅。咁呢、這個即係似乎係一個純粹係程序上嗰個嘅時間問題。咁過去入境處嘅做法其實都係一個好簡單咁樣，可能即係補翻去即係申請翻咁就可以即係處理到。咁但係同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之前亦都去上過法庭，咁但係以不獲正公起訴嘅方法處理。咁之後放咗出嚟又即刻咧，又話佢即係冇一個適合地點，咁又拘捕翻佢，擺咗喺呢個即係羈留中心。咁而家就用遣返令就遣返咗佢翻去印尼，咁似乎睇到就同过去同样嘅情况咧，系好唔同嘅。咁令到人会觉得，喂，咁入境处其实系一个即系用政治嘅方法系去处理，就唔系一个所谓政治中立嘅情况。 好，我哋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嘅联会组织干事刘家美啊，刘家美你好。 你好， 今次 Yuli 嗰、那个案例咧，咁其实入境处嘅处理方法系咪有特别嘅地方，令人哋觉得可疑嘅地方咧？ 是啊，是啊，那個處理方法其實是非常之不尋常啦，我們會覺得。因為其實呢，我們平時呢在工會上都會即是聽到有些的工友呢就是忘記了去續期他那個工作簽證的。其實這種情況呢是很普通啦，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即是逗留香港期間呢，其實那個護照可能過期的時候，那他們就申請回他們的護照，但是工作簽證忘記了申請。那好像剛才這樣說啦，其實一般情況呢是簡單到呢這種個案是即是自己去入境處去灣仔那裡交張表呢，一日你就可以攞翻嘅啦。咁但係咧 ，Yuli 嗰個情況咧，我哋一開始聽到都覺得係好唔尋常嘅原因咧，就係佢嗰個工作簽證過咗期，咁但係入境處咧係派咗一班人咧係上門拘捕咯。咁呢樣嘢咧本身即係 Yuli 佢經歷咗呢樣嘢咧，其實佢本身好驚啦。咁喺成個拘捕嘅過程，去到法庭撤控，佢應該係即係正常嚟講就應該自由嘅。咁但係咧就係、是、當日咧就即刻被去即係要拘留佢啦。咁其實咧，中間個過程入面咧，僱主啦、律師啦，同埋 Yuli 自己本身咧，都好積極咁樣爭取咧，就係話其實佢想繼續申請嗰個簽證嘅。同時間咧，就係、是、等待呢個申請簽證嗰個期間咧，係可以咧喺翻僱主屋企度住，唔需要被拘留。咁但係入境處一直都拖延，唔作出任何回覆啦。咁去到尾咧，就係、是、最後甚至決定咧要遣返佢咁樣。咁所以所有呢啲嘢咧，其實都睇得出咧，其實唔係一般正常處理個個案咯。咁我哋有啲工會領袖都話，即係佢哋喺香港其實講緊已經係20-30年時間，佢哋從來冇見過一個個案好似 Yuli 呢種被處理嘅方法。 嗯，不過調翻轉頭講咧，其實如果今次個個案咧，佢個工作簽證係過咗期咧、入境處又的確係真係有法理嘅根據咧，去到對佢作出執法，以至到遣返嘅。咁其實會唔會係過往真係一直以嚟都係執行得太寬鬆，令到即係大家有一個錯覺，就係、是、今次呢個案件好唔尋常啊？ 因為其實依、這個佢冇依、這個即係冇申請到，即係個過期咧，其實係純粹一種疏忽嚟嘅啫。咁所以一般嘅情況咧，就可以直接去申請。咁關於呢個法理嘅問題咧，其實我估即係點解法庭會撤控咧？其實好可能就係其實呢啲嘅情況係好簡單可以處理到，同埋其實好多一啲外籍嘅工人咧，其實都面對呢種情況。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法庭其實可以繼續檢控啦。咁但係法庭其實選擇係撤銷呢個個案咧，咁我諗中間其實都有衡量過嗰個法理嘅準則同埋日常嗰個處理嘅方法咯。咁所以我哋都會認為係即係呢種嘅處理手法其實好唔合當同埋好唔公平。 嗯，咁讲翻咧，其实我哋都有向入境处嗰边查询呢个嘅个案啦。咁入境处就话唔会评论个别嘅个案啦。咁但系都讲到话，即系根据现行嘅法例咧，任何喺香港违反逗留条件嘅人咧，入境处系有权咧对佢作出拘捕、拘留、检控同遣返嘅行动等等嘅。亦都讲到话咧，就系延长逗留期限嘅申请咧，要喺呢个逗留期限届满之前递交啦，否则可能会逾期居留同埋违反在港逗留。嘅條件啦，咁都亦都頭先講到話係即係我講嘅，即係會唔會係即係都有啲法理依據啦等等。不過都想問下咧，就其實今次入境處係有拘留到阿 Yuli 噶，係拘留咗28日係咪啊？ 系冇错。 呢个做法你点样睇咧？同埋即系知唔知道其实拘留期间发生咩事咧？佢系咪得到公平嘅对待咧？ 佢喺拘留嘅期间咧，咁其实首先佢就被拘留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我哋亦都覺得成個拘留係冇必要啦，因為其實入境處拘留嗰個原因好簡單，就話佢喺呢邊咧係無親無故嘅。咁但係咧，其實但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事實咯，就是、首先就係僱主一直想聘請佢，同埋都好願意咧，就係佢等待簽證期間咧，其實俾佢可以住喺僱主屋企嘅。咁但係入境處單方面就好即係覺得佢無親無故啦，咁就一定係要採取一種好強硬嘅方法，就係、是、要拘留佢。咁我哋即係中間都有朋友喺呢段時間咧一直。是有探阿 Yuli 嘅，咁佢都讲入边个情况非常之恶劣啦。咁同埋佢即系一入到去嘅时候，其实天气都冻啦，而家开始，咁入边只有冻水冲凉啊咁样。咁佢好快都病咗啦，当时。咁佢当佢病好唔舒服嘅时候咧，其实系有要求过咧，系要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咧，佢呢个要求咧，一直都冇得到回复啦。咁入境处都冇安排任何嘅即系医生俾佢，只系俾咗一啲唔知乜嘢嘅药俾佢啦。咁佢食完之后都系更加唔舒服。咁所以其实佢成个被扣留嘅期间咧，其实系即系一种身体状况好差嘅情况啦。咁同埋后屘即系最近即系 Yuli 都讲翻，即系之前咧，其实就系佢有被即系搜身嘅，咁佢搜身嘅情况咧就系、是、都好侮辱性啦，就系、是、要佢除晒所有衫咁样搜身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好唔合理嘅对待咯。 OK， 头先都介绍啦，不如都请你再讲多少少阿 Yuli 自己佢本身嘅背景啦。头先介绍佢咧系有喺网上面设立咗一个报道反修例运动嘅平台，叫做 Migrant Post 啦。咁其实知唔知道即系佢呢啲嘅缘起系点样？佢个影响力系点样？即系喺印佣之间，其实佢哋了解呢个反修例运动又有几多咧？ 咁 Yuli 佢本身係個印佣啦，咁佢嚟咗香港超過十年以上，咁佢本身係一個好鍾意寫嘢文筆好好嘅一個工友嚟嘅，咁佢其實就之前就都有寫好多文學作品啦，咁所以佢喺即係移工文學獎，即係喺台灣嘅一個文學獎入面呢，其實攞過獎。咁同埋佢都同時佢好關心社會啦，咁所以呢佢係有做好多即係寫一啲報道啊，同埋係即係翻譯一啲即係本地嘅報章文一啲新聞啦，或者一啲文章咧，係成為一個印尼文，咁就擺喺佢嗰個網站度嘅。咁其實唔單純係呢個反送中運動啦，其實一直以嚟咧，佢都有好多即係社會事務咧，其實佢都會有做好多翻譯嘅工作。咁呢樣嘢我諗喺印尼群體咧，其實好重要咯，因為我哋其實都好多即係工會嘅成員都會講話，其實香港發生咁大件事。其實他們不是很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即是整個來龍去脈又好，或者是其實每個禮拜那些行動的安排，甚至乎是講緊當日一些交通的混亂，其實他們很多資訊都不知道。咁亦都冇渠道可以掌握到啦，唔似我哋咁樣。咁所以 Yuli 其實佢做呢個工作呢係一樣好吃力，但又同時係好重要嘅工作囉。所以有啲時候呢，我哋想同會員傳達一啲訊息啊，其實基本上都有啲時候會用 Yuli 嘅文章呢嚟去 share 俾我哋啲工友囉。 不過都想問翻咧，即係作為家庭傭工咧，譬如喺香港度去到參與一啲嘅政治活動啊，或者係即係表達一啲嘅訴求啊，或者係叫做係做一啲譬如話係報道嘅工作等等嘅時候，佢哋嘅權利同埋限制喺邊度咧？ 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冇問題噶。如果我哋睇翻，其實外籍工人佢哋反而喺社會運動或者勞工運動上面，其實佢哋一直都係扮演一個好活躍嘅角色。咁喺香港一個其實大家即係我哋聽翻啲工友都會講翻，佢哋好珍惜嘅地方啦，就係其實雖然佢哋一個移民，但其實佢哋有權利組織工會，佢哋有權利咧去成立註冊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團體。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每禮拜日嘅時候，有啲工友其實佢哋自己即係佢哋會組織工會啦，工會有啲活動。咁喺一啲重要嘅日子，譬如五一啦、七一啦，呢啲團體其實都有上街，一直有表達佢哋嘅意願，即係入邊既有即係爭取佢哋自己行業之間嘅一啲嘅福利啦，亦都有啲係同香港事務係有關。所以其實咁多年以嚟，其實一直都有呢個參與嘅傳統。咁所以 Yuli 其實佢咁樣嘅參與，而且加上佢其實呢啲嘅報導咧，其實佢係用自己放假嘅時間啦，亦都係冇收任何報酬咁去做咧。其實呢種權利係應該得到保障咯。 好啊，多謝曬劉嘉美，劉嘉。 名咧就系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合组织干事啊。邱志勤刚才就听到刘家美咧就讲到话，即系外籍家庭佣工咧喺香港咧就系都有呢个组织工会啦，以及就系即系一啲嘅发声嘅权利吓。 系啊，咁我哋除咗即系外籍佣工喺香港，除咗佢哋即系嘅工作同贡献，咁其实佢哋作为香港一份子嘅，我估其实大家即系雇主啊，或者我香港嘅社会其实都好想即系融入佢哋，或者能佢起码佢哋多啲平台俾佢哋发声。咁我估今次事件咧，其实都有时可能会有一个寒蝉效应啦，影响咗其他工人就住即系本身呢、這个几个月嚟嘅抗议。即使佢未必系直接喺街头参与，但其实佢如果喺网上发声或者去分享一啲唔同嘅资讯，咁而家都受到一啲嘅打压，咁会影响，亦都会影响咗其他嘅即系工人嘅。 好啦，今日自由风节目嘅时间够啦，听日再见，唔该晒邱志勤，拜拜。